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说到这个糖尿病啊，咱们真是一个糖尿病大国啊，而且呢这个糖尿病的发展趋势也非常的强劲啊，现在不仅是老年人，中年甚至更年轻一点的人呢都有糖尿病的趋势，所以咱们真的要好好去预防了。那说到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它的危害真的是非常大。 对，而且糖尿病呢它有急性并发症和慢性并发症。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像脑梗啊，就是脑血栓呐、啊、听众朋友哦，通俗的讲的这些病哈，还有什么眼底的动脉硬化呀，还有肾脏的这种伤害等等啊。其实无论是糖尿病对我们听众朋友小血管微血管的伤害，还是这个大血管的这种伤害，您比如说微血管的这种伤害吧，像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等等吧啊。大血管的伤害比如说糖尿病性的脑梗、糖尿病性的冠心病等等，这些大血管的伤害，其实这都是慢性并发症。听众朋友一提起来这个慢性并发症都觉得哎呀非常可怕，糖尿病心梗了脑梗了说很要命的病哈，这还不算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如果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四大急性并发症发生，会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摧垮一个人的生命。那么慢性并发症呢，它还是一个慢性的让我们失去生命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心梗吧，除非它发生一个急性的梗死，那么在这个糖心病慢性的发展过程当中，可能听众朋友会有这个乏力呀、心慌啊、气短呀、全身没劲儿啊这样的症状啊，甚至发展成为这种房颤呀、这种心律不齐啊这样的症状，或者是糖尿病的这种脑梗吧，它会有这种头晕呀、失眠呀、头疼这样的症状哈。但是这个发展的还比较慢，那么一旦急性并发症发生了，四大急性并发症啊，比如说这个低血糖，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对吧？还有另外两大急性并发症啊发生，其实这四大急性并发症发生以后啊，人会很短的一个时间，就是在几小时以内就让这个人突然一下失去生命。所以有的时候呢听众朋友就不理解，认为说就是一个糖尿病嘛啊，怎么会就是说这么快就把一个人摧垮了。这就是在把一个人摧垮的时候，听众朋友或者是家属才会有这样的感叹。但是这个人这个生命没有被摧垮的时候，慢性糖尿病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听众朋友在大部分时间的时候啊，他不会有太不舒服的症状， 所以他也不会特别的重视。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让这个听众朋友呢就是说他不是很重视这种疾病，他还是不理解这种疾病的危害。你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有一个哪儿疼吧啊， 疼得非常剧烈，他就会迅速的到医院来解决这个疼痛的问题。所以医院的这个疼痛科呢，他就会觉得这个病人就觉得来了，觉得呀我很要命的这种问题。但是如果不是听众朋友的症状很严重的情况下，他只要没有不舒服的症状，他就会认为自己不会有很大的危险。 嗯， 所以说这就是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疾病会造成人类死亡的危险性所在。您看，造成我们人死亡的四大危险因素里面啊，第一是高血压。 嗯， 而且高血压在很长期的一个过程当中并不被听众朋友认为它很凶险，因为我们不是很不舒服很难受，对吧？除非有的人血压升高的时候觉得头晕啊、脾气暴躁啊、心烦呀，他也好像觉着不是非常的不舒服，对吧？那么第二大造成死亡的因素是吸烟。那烟民们在长期的吸烟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没有意识到他对身体的伤害，还认为吸烟很舒服，对吧？吸烟会减少我的焦虑呀，对不对？会减轻我的这种压力呀，对吧？他认为吸烟会缓解他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焦虑呀、紧张这样的情况。他没有认为到吸烟会造成我血管的多大的伤害。有的人甚至是我吸完一颗烟的以后觉得心前区非常的不舒服，他依然没有认识到说这个问题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危险。直到有一天比如说突然发生一个急性的心梗了，在医院被抢救了一番以后，再出院的时候医生说您不能吸烟了，这个时候烟才能戒掉。所以就是说一旦危险不发生的时候是不会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的。哎，那么只有当糖尿病的病人说我这个发生脑梗了，或者是我这个肢体活动不灵活了，我的腿发凉发麻疼痛了，他会因为这些非常不舒服的症状去就诊，然后倒过来医生说您要很好的控制血糖了，他才理解了啊，我这种血管有伤害了，我该控制血糖了。所以说糖尿病的病人最关键是什么啊？糖尿病的病人最关键是长期的高血糖对血管的一个伤害，造成了我们全身的动脉硬化，无论是心梗也好、脑梗也好、下肢的凉麻痛也好、眼睛的看不清楚、肾脏的损害啊，就是尿里面有泡沫呀、有蛋白等等，这些其实它归根到底都是对我们动脉的一个伤害，实际它是造成了我们的动脉硬化。所以说糖尿病病人抗纤维化也是一个基础的最根本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一个方法。 所以说作为糖尿病人呢，千万不能侥幸哈。也许呢他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没给你造成特别大的痛苦，但是一旦痛苦袭来，那可就是威胁生命的。 对 啊，所以一定要深切的了解这一点，所以呢要特别的把自己的血糖控制住哈。当然要控制好血糖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最关键控制血糖，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讲了嘛，五驾马车，对吧？首先饮食控制是驾辕之马。那么听众朋友，饮食控制控制的是什么？最关键控制的是主食。饮食控制不是说您吃菜呀水果都是其次啊，最关键就是主食。你主食控制好了，这个时候您菜其实可以随意吃的。我们糖尿病病人管住嘴是不管菜的，对吧？您比如说新鲜的这种蔬菜，比如说这种绿叶的菜吧，比如说像生菜吧啊，这些绿叶的这种菜其实您可以放开了吃的。我们不控制这个，最关键控制的是您主食那块的量。第一是要控制主食的量。我讲课的时候我就告诉听众朋友，听众朋友说我这个管住嘴我管得挺好的，贺主任，我说您管得挺好的，您算一算您的一天一日三餐加下来，您那个主食的量啊，就按体积按重量算，换算成您自己的那个拳头大小，有几个拳头，哎，听众朋友一加的话三个拳头四个拳头，我说正常人一天吃两个拳头大的主食已经足够了。况且您是糖尿病病人，对吧？绝对是不能超量的。而且这两个拳头这么大这么重量的这个主食，不是说一日三餐吃完，你还要把它分开，你分六餐来吃完，这样的话您的血糖就很自然的就平稳了。所以听众就这样一听啊，甚至是我面对面讲课的时候，

第三个就我这腿老抽筋儿， 啊、 哦，一腿一抽筋儿，我就妈妈叫都不成，都弄不过来这抽筋儿， 啊、 哦，抽的我就那盆子上，抽一抽一抽一抽抽那样， 啊、 哦，打他一抽来，哎，我吃我就打他电话以后叫小王，给我找这个魏大夫，他告诉您这您这里有血抽，叫血有斑块，您这块儿就说我这血里有斑块，我说那魏大夫，您说那我说哎。说你这半年以后你就知道这情况了，半年以后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肾好了，现在肾虚啊，也肾也好了，眼睛呢现在这眼睛能瞄住你了，以前这瞄这根本就是跟瞎子一样， 嗯， 哎就这样，我上医院一检查，我一瞅也没有这毛病，我就高兴了，肾没毛病了，现在腿不抽筋了，你知道吗？我腿不抽筋了，一点劲儿都不抽，那阵我一抽的我都睡不着觉，抽的妈妈叫唤，这现在不抽筋了，哎，现在完了以后就这半身不遂呢，总而言之呢，我就这手跟这胳膊跟这腿，现在腿呢也不能走，我说为什么我在吃吃呢，那阵儿啊我手呢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抓挠，现在能抓挠了，半年以后就这手以前这手根本就不会动弹，现在呢就能动弹了，根本现在我是输液我不输， 嗯， 我从来这一年一年都不输液，挺好的，我就不输液，我一不输液，为什么我老这么想，一输液输里的全是水，血管撑得住吗？我老怕这个，我就不输液了。 哎，等于现在家里人也都同意您， 他爱同意不同意，我一耳的钱，我也不跟他们不跟儿女要钱， 嗯嗯， 我老头子说同意就得活。 嗯嗯嗯， 我老头子还同意我吃完了能拄着棍能走了更好了，不是吗？ 嗯嗯嗯， 是不是啊？ 对，好。 现在我就这个小腿走费劲，我真的以前我现在什么毛病都没有。你要不这人身体，人他们都说我，你看你身体多健康啊，不行劲儿走不了。我跟你说实话，对不对？就这个腿不抽筋了，现在好多了。第一个，第二我上医院检查去，我血没斑块了。这个血没斑块，肾不虚了，得这我就心里高兴着呢。阿格素跟那个什么纤维化，是吧？他干这个这么管用呢？干说我们大夫也听过这个，不知道这么管用。我说嗨，我说这反正我就瞎吃呗，那有人办法不？我也没办法，是不是？我说得，我听他们广播，我听那个张震主任跟那个贺主任讲话。我后来我让张震主任。接过我电话，小王让通我们俩通过电话。 好，那我们继续会用我们的爱心为您服务的阿姨， 哎、 好吧？啊、 哎， 祝您就是健康长寿， 哎、 长命百岁， 哎、 好吧、 哎， 阿姨？ 哎， 好。 那么这位朋友呢，确实通过一段时间的改善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哈。当然这个成果呢，肯定是针对他的情况制定的一个健康管理方案，真的对他起作用了。 哎，首先呢，它就是抗纤维化， 嗯， 对吧？哎，那么抗纤维化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抗全身动脉硬化的过程。糖尿病的病人啊，他实际就是一个全身的动脉硬化， 嗯， 全身的血管里面有斑块，全身的血液的不畅通，造成了他很多的这个慢性并发症就发生了，无论是微血管、小血管还是大血管，有很多的慢性并发症就发生出来了。那么我们在控制糖尿病血糖的同时啊，我们一定要控制血脂、控制血压，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在前期是蛋白质代谢的异常、脂类物质代谢的异常，最后同时合并糖代谢的异常。那么茶色素呢，不仅仅是可以让我们脂代谢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同时呢，它还可以帮助控制血糖、控制血压。 嗯， 所以糖尿病病人在抗纤维化的基础之上，再应用茶色素，效果会非常的不错啊。最关键，听众朋友呢，就是说他如何强来联合呢，就是首先呢是要做一个健康风险的评估，然后呢再拿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那么这样下来的话呢，对自己的疾病的干预呢就更能有的放矢，更科学。 嗯，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对于糖尿病的病人来讲，就是合理的营养，全方位的营养非常重要。比如说糖尿病病人呢，要摄入足量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和维生素。那这个呢，我们可以应用一些代餐的食品啊，比如说高纤维的燕麦葱条粉，来补充我们体内给予一个足够的这种微量元素、矿物质和维生素的补充。那么这些相应的微量元素、矿物质跟维生素补充进去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胰岛素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才能保持正常的活性，胰岛素也能才被非常正常的利用。所以这个时候呢，血糖呢就更容易变得平稳。还有一个呢，我们肝脏是这个无论是对于糖代谢、脂代谢还有蛋白质代谢，它呢是起着一个重要的生物化工厂的一个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呢，这些微量元素也好、矿物质也好、维生素也好，它均衡的营养呢可以增强我们肝脏的功能。所以说糖尿病的病人积极的抗纤维化，很好的应用茶色素，同时呢再给身体应用一个是高纤维的食物，同时呢补充够足量的这种纤维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维生素，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就是说既能让肝脏的功能增强，又能增强这个胰岛素的活性，又能让胰岛素的利用率更高，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能进一步促进我们血糖的平稳。血糖平稳了以后呢，同时就可以控制住并发症的发生发展了。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就说，哎，我呢这个时候怎么下肢也不凉不麻不疼了，对吧，走路也有劲儿了，也不头晕了，也不失眠了，也不心慌，也不气短了。这就是运用了适合自己的综合的健康管理方案，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提到抗纤维化和含有这个茶色素的 提取物， 一起来维护呢它的器官的健康。然后呢，在吃上面呢，咱们要多吃一些有这个纤维的另外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些元素，咱们要吸取足够 对。 从各个方面呢进行身体的维护，实际上对于糖尿病人呢是非常必要的。 对。 首先他的血糖就能够稳定嘛，血糖一稳定的话呢，其他各个方面呢就能够控制住了，这点很重要。但是呢，还是要针对呢糖尿病人他各自不同的特点给予不同的一种这个改善方案啊，这个是最基本的。所以呢，如果您是一位糖尿病人，也是呢血糖控制的好像高高低低啊，总是不那么尽善啊，尽善尽美不理想。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您注意啊，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那么现在呢天气是越来越凉了，那么在这样的天气的作用下，糖尿病人的血糖也会有一点波动是吗？ 对，除了对血糖有影响以外，对血压影响也比较大。 对对，所以呢在这样的气候当中啊，一定要了解怎么来应对气候的变化。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糖啊，我们都是您的私人医生，大家8:30之后都可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祝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